nice， 超级 nice 的嗓音，阿令黄丽玲带来这首太太太 nice。啊，我想他把每个家庭可能都会面对的一些大事小情啊，用这样一种方式唱出来。其实要说到家庭，在这样的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家庭的日子想要能够过得很顺畅，过得还算开心，真的多半要感谢家里面担任了家庭主妇角色的那一位妈妈或者是爸爸。我没有一口咬定说一定是家里的妈妈，因为我身边就有那种家里面的做家务也好啊，做饭收拾屋子也好啊，都是一把好手的爸爸，那真的是家里面的一个宝啊。所以很有可能在你们家长大勺的照顾家人的也是父亲，所以不管是谁照顾老的少的，协调家中大事小情的这一位，他还是很辛苦的。更何况说可能在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他要开始他自己的工作了。下午的3:05，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的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在每个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的一个小时，对，和我在一起，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一切看起来都不会太遥远，转眼之间过了几年，幸福的语言都已慢慢沉淀，即使难免会变得更加洗练，我们不曾妥协，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时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你又想起某个夏天，热闹海岸线，记忆中的那个少年，骄傲的宣言，伸出双手就能拥抱全世界，相信所有的梦想一定会实现，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世界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偏执的少年。 春去秋来， 一年一年，一载一载，可能曾经那个偏执的少年已经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父亲。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气球来报道，气球说家里面的主夫，主菜的主，丈夫的夫，啊，就是我。你好。欢迎通过微信平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对，在你的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就会跟大一交流了。继续有请 Karen 莫文蔚。 哦，今天星期几？哦，今天对不起。哦 ，baby， 我不是故意不想见你，爱理由不理。哦，明天星期几？哦，明天对不起。会改期，不必等假期。我也不会缺席。今天星期几？今天对不起。Oh baby， 我不是故意不想见你，爱理由不理。明天星期几？ 今天星期几？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应该改叫做《放鸽子的理由》。但其实想一想，放鸽子啊，有人如果放你鸽子，他还需要什么特别认真的理由吗？啊，对，他需要。反正想放你鸽子的人，找一个屁大点的理由，或者说芝麻大点的理由，都能够当做天大的理由。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经常会说啊，对不起，我的日程表已经排到了下周五了，你看行不行？今天星期几我完全不用说啊，都知道了。上门啊，上午出门上班的时候路上车特别多，路况也比较堵。 黑色的气压扭曲的脸，好闷，生活颜色比天黑，不想负责的就不接，爱情像沉醉，氧气剩一些，无法呼吸的瞬间，开始把狂奔的气泡泄，是却像电影溅起这从前，心跳正在不同天上飞，拼命追 ，I will go this way。自由与我始终发现，就算爱情变成了洪水，穿了也累了，躺在那边，我就像。 和你一起唱，一周的开始确实可能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进入到工作的状态，我自己也是这样啊，所以不停地需要一些歌来叫醒我。你好，我是戴毅，希望我们在星期一可以尽量的从容一些，不要被时间追赶，不要被事情追赶。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下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一时段关注北京电影节的消息。历时8天的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22号闭幕。作为中外电影界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不仅为社会各界与中外影迷呈现了一场精彩的电影盛会，也彰显出中国电影的新力量，折射出中国影视的新活力。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吸引了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华语电影人积极参与。电影市场项目创投共征集项目722个，不仅申报数量创历史之最，国际影响力也越发增强。在国际合作方面，北京国际电影节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与法国、西班牙、乌克兰等国的合拍项目在此签约。据了解，共有79家企业的38个重点项目最终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260.825亿，同比增长49%，再次突破了纪录。另外，在行业交流方面，中外影人聚焦 IP 价值的大数据评估、新导演扶持战略、电影制作工业化、类型电影剧本创作等热点话题，为中国电影的产业环境与未来发展把脉。在广受影迷观众欢迎的电影展映环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吸引了全国多地专程前往北京看电影的铁杆影迷。今年北京展映单元的上座率达71.33%左右，彰显出观众对艺术电影的巨大需求，也反映出中国电影消费的多样化趋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脸上一分不清是泪还是雨，你在我心里曾不断地来来去去，到底天意如此还是你故意？想也想不到爱我是你，猜不到伤我的也是你。你能不在乎，但我却不能不在意，只能怪我自己，为何为何爱上你。我一片痴心，一往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孤寂。这一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 想不到爱我是你，猜也猜不到伤我的也是你。你能不在乎，但我却不能不在意，只能怪我自己，为何爱上你。我一片痴心，一往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曾经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不及。这一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深情都为你，你却不懂得珍惜。而从今以后，我是我，你是你，就让我承受不起。这一场游戏，一个悲剧，不怨你，只愿我对你动真情。我不怕面对分离，不是不愿回忆，是我不该爱上你。 大多数的时候听他的歌，都会内心默默地感慨一句说，哎，嗓音的辨识度真的太重要了，不管是做歌手还是做演员还是做主持人，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辨识度的嗓音真的非常非常的讨巧。刘德华1994年的一首歌叫做《不该爱上你》，他收录在《忘情水》那张专辑里面，但是我想可能真的因为《忘情水》毒性太大了哈，我们好像已经忘了专辑里面曾经有过这样一首也是朗朗上口很耐听的一首老歌，不该爱上你。下午的3:39，继续开着收音机的各位下午好啊，欢迎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有请 SHE 领唱。 如果你不再出现，我的世界什么可贵，可惜不够时间让我们实验什么叫永远。 心碎，偏偏还会关切你最后说。 间、啊、我不知道如何度过今夜，所有的灯早已经全都熄灭。 刚才真的情不自禁地举起了双手，我的天空今天有一点灰。看了一下窗外的北京，今天天气确实不那么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但是胜在空气清新。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王先生说，周一的上午跟下午感觉北京的天气就像两个季节差很多。我猜你的意思是说，其实上午的天气还有点冷，好像还有雨后的那种湿冷的感觉还在，到下午之后呢，可能现在的三点钟以后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暖春的温度又回来了哈。据说明天的气温就会逐步的回升了。我今天出门穿的是厚厚的风衣，真的是整个的春天当中穿的特别少的一件衣服，赶紧趁着天气还稍稍有些冷的时候拿出来感受一下。有请 Madonna I Will Remember。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来自于布衣乐队小怪兽，其实说真话，这样的歌会特别的好人喜欢，也会觉得有一种很轻巧的感受。也欢迎在听歌的过程当中继续通过微信平台跟戴毅保持交流和互动。当然老听众都知道了北京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怎么联系，新朋友的话呢，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一下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 你旁边位置空着歌就开始了，没想到怎么那么刚好，你爸妈把你生得刚好，是我最爱的样子刚好，你也这么想的，有时候没有天时，有时候没有地理，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本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刚好我住的地方不大不小，容下你一个不得不 亲你的时候我一点就刚好就够得到，有时候没有电视，有时候没有地理，在爱情的江湖我身不由己，我积攒了多少年的运气，等来这小概率的奇迹，让我遇见了你，刚好当我想你的时候刚好，你也给我了一个拥抱，我们这样刚好，我们爱的刚好， 有一首歌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4月23号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也希望在这个下午你刚好听到的广播，而广播里面放的歌啊，听到的音乐可以刚好带给你一个还不错的周一的下午的好心情。好了，我是戴毅，感谢各位收听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把它交给卓恋蔡依林，一首老歌，如果那天你说爱我，周二下午见。 你还记得吗，那年夏天海的味道，我还忘不了你那件衬衫的味道，只是当初不够肯定我对你有多在意，只是夏天太快过去，一眨眼就来不及，如果非要